穿着洁白的婚纱， 洁白的婚纱， 我心爱的姑娘，心爱的姑娘，今天就要嫁人了，嫁给一个别的他，我的心里就像刀在刮。我心爱的姑娘，心爱的姑娘，今天就要嫁人了，难道她真的比我好吗？我眼里含着的是泪花。我心爱的姑娘，心爱的姑娘，今天就要嫁人了，我想大声地告诉她，我永远永远爱着她。 就要嫁人了，我也曾经梦想你把我娶回家，当初我们爱的无法自拔，如今你已变成我永远的牵挂。 漂亮的姑娘就要嫁人了，想到这里我就泪如雨下，恨我不敢早一点去表达呀，这就是我切的付出的代价。漂亮的姑娘就要嫁人了，我要想个办法去阻止她，赶紧为她送去玫瑰花呀，姑娘姑娘你要冷静一下。姑娘就要嫁人了，我双眼的泪水哗哗的下，没想到我真的会失去她呀，从此她在